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北京的天儿哈，这一下就觉得这两天空气不大好。 是啊，但是气温高啊。 是是是，据说过两天就开始降温啊。 据内线消息说、啊、 内线消息 对，过两天是要降温的、所以大家可能还得把刚刚脱下的秋裤再套上。 你都把秋裤脱了？ 这两天这么热，尤其是中午，好多朋友出去遛弯的时候觉得热的受不了。 反正这两天呢，有很多人宅在家里边，你发现都特别忙的，拿一笔记本或者拿一手机或者上一网，就天天开始跟那买不买呢？ 哎呦，就刷那个购物车里 恨不得每天看两遍那价格有没有变化。 是是是，马上要到双十一了哈、啊，这30块钱的定金到底交不交呢？望着这个购物页面啊，市民洪女士犯了纠结，不定吧怕没了便宜，定完了吧又怕事后后悔。 那定还是不定呢？ 对呀、双十一这波电商促销大战当中，预售已经成为商家吸粉的一个法宝。 是。 只是呢，很少有消费者注意啊，这个预售的定金呢，不仅不能退，就是您一旦反悔了，人家不能退给你， 不让你反悔。 哎，有一些商品还不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买了就是一锤子。 令洪女士纠结的是啊，比如说某网站的一个预售款的男士皮靴啊，原价668，预售价格299。 哎呦， 而且呢，支付30元定金之后啊，还可以抵用45元，这。您稍微掰掰手指头一算，这就是5折不到啊， 划算呢。 洪女士说，其实家里人也不缺皮靴哈、可是就是觉得样子不错，价格又便宜，有点动心 啊。 每年的双十一，洪女士就会被家人说成是剁手的啊，这个老觉得总在价格的诱惑之下买一堆东西、等事后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不便宜或者并不需要 的。那这不怪家里人说，这确实是剁手的、 反正记者发现啊，今年的双十一预售商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电商网站所使用了，什么天猫、京东、苏宁易购都推出了名为预售爆款商品的这种款项啊。相比于非预售款呢，预售款的商品折扣力度通常比较大 啊。 比如说某网上一款台式游戏电脑为例，原价呢是4288，预定满10人之后，预售价就是3699。 哎呦，这一下好几千！ 哎，预定满33人之后，预售价都变成了3599，就便宜100块钱啊，不是便宜1000块钱。 是。 哎，1000还是100块钱？数学还是学的不好，相当于打了83折哈。 相当于原价那是便宜的就多了。 是啊，同时还附赠一些什么随免费的赠品 啊。 有一位电商网站相关负责人私下跟记者说，说由于预售啊需要买家先付款。厂商呢就无需要再垫付自有资金，而且呢根据订购量控制成本的，更何况这预售回来的资金还可以钱生钱， 风险小。 哎呀，都觉得这是一便宜啊。记者查询了多家网站，也发现定金付了不能退是电商网站的共同要求。至于预售商品能不能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的表示可以，有的表示不行啊，没门。相关其实根据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啊，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也就是您哗哗写一大篇，然后最后什么解释全归本店所有这样的，只要您侵了消费者的权益，你这个所谓的声明就是不生效的。 对，你碰见较真的消费者你就没用，你碰上那些哎呀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费者，得蒙且蒙的就兴许管点用啊。所以你说这种格式条款作为大的那种平台，是不是以后就别再出这样的格式条款？ 重点就是所谓这样的条款啊，它写的都不怎么说人话，好多大家伙看的时候看两句就看烦了，后面根本就不认真看了，他就认为你买了这东西拍下交易这一瞬间就是你认可了这条约。 是， 所以我就在想啊，不仅是这些电商网站，还有很多商品啊，包括购买那些软件啊，写的这些用户知情条例的时候，能不能啊咱像样换成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话，对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起根儿讲还得管住自己的手啊！现如今买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拿手机点两下，这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 那还不是说现在大家伙经济水平条件比较高嘛，对吧？有闲钱了才有这剁手的机会。 有些人没闲钱，他也愿意点点。 借钱呢？ 不用借钱，那就是管不住自己呗。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网购和今年的双十一，您下手没下手？两个话题。平时您网购吗？网上买东西吗？今年的双十一，您是不是已经开始点了那个预售的商品了？打算不打算在双十一买点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同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故宫啊，讲故事，而且啊，不仅没有用文言文说的，而且还都是网络的蒙语，讲的也不是知乎者也啊，而是类似于像本宫女的出路在哪儿、废寝忘食的雍正，四爷靠什么放松这类的冷门知识 啊。这个蒙的语言哈、 啊、 我还说呢，对呀、啊、人家故宫讲故事可不是用蒙语吗？ 人家要讲也是用满语啊， 满蒙他们那个都有。 这说的其实是故宫出版社宣布啊，作为庆祝故宫博物院90华诞的贺礼，这个最好的故宫将会在本月正式亮相故宫书店。 哦，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套书 啊，一套书、啊、 哎，跟以往那些高高在上的文物大部头相比啊、这套书从头到尾呢都显得萌萌的。从题目就能印证啊，全套四本分别叫做皇宫像个大森林， 有数吗？这个 皇帝先生您好吗？ 谁知道呢？ 最大的家庭和捧在手中的祝福。 哎呀，这个名字还挺有吸引力的。 故宫出版社的总编辑赵国英介绍啊，这套书呢其实主要是面向中小学生，算是一套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教材。 那里边除了书名之外，内容都说了一些什么呢？ 翻开看看呗，这上面不仅有文字还带图呢。卡通形象的皇帝、皇后和大臣们啊，用通俗的现代语言进行表述，拉近了孩子们跟这座辉煌宫殿的距离。不仅仅有民俗知识，数学题都涉及了 啊！ 人家故宫的出版社工作人员随手就翻开一页啊，这上面写着，故宫专家曾经以四根柱子围成一间的标准统计出紫禁城内一共有房子8000多间。假设啊，如果每天参观一间，需要24年才能全都参观完。按照你的年龄啊，您自己的年龄从现在开始算、您要到几岁才能参观完紫禁城呢？ 哎呀，退休之前是没戏了。 这每个人答案还不一样哈，很多高大上的词啊，高大上的内容也都被转化为这个特别好理解的词，比如说啊，一间古建筑、斗拱、隔扇、台基这些专有名词啊，分别被比喻成树杈、竹丛和泥石。这些啊都是比喻，能让小朋友们更快的记住这些建筑构件。比如说啊，斗拱呢，那就像树杈一样，就像雨伞的伞骨，树杈支撑树冠，而斗拱撑起了瓦顶。六部啊，人家也请了形象代言人，比如工部掌管工程建设，代言人那就是锤子跟铲子。吏部呢，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代言人呢，那就是一方印。上面呢还有大名鼎鼎的故宫猫护卫的形象，就那只黑灰花猫啊。还有一些老冷知识呢，也是书中的看点啊。就比方说，皇帝去世之后啊，那皇后还在世呢，这皇后就成了皇太后。皇太后很哀伤，所以自称哀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啊，不出巡也不狩猎，总是在宫中忙于政务啊，认认真真工作。他呢也得放松自己呀，所以啊，他放松自己的方法就是变装， cosplay 哈、啊，这个扮演不同的角色，换上不同的这个衣服啊，并且被画师给画下了。据说啊，有这史料记载画过这样一幅，这个雍正皇帝还曾经扮过洋人啊，刺老虎。 嗯，其实话说回来了哈、啊，故宫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有传承，而且呢有文化，有内涵、啊， 有意思着呢。 对，对于原来都说哎呦，故宫这么好的东西，这个纪念品呐、啊，这些书啊，怎么那么看着冷冰冰的？ 嗯、 现如今人家放下身段来。但是同时呢又有人担心了，你说用这些流行词汇哈、啊、你赶上这些流行词汇过了十年不流行了，再翻这书是不是觉得有点土或者有点落伍呢？ 你那后边脚步就得跟上 啊， 啊 对吧， 反正还是得找一个相对来说哈、啊、能够让大家满意的办法。 是 我们不能因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这个啊这些所谓的喜好啊，就照着人家说话的方式说话，该有自己的话语权还得有，是吧？ 但我觉得啊，这个时代呢，用这个时代能接受的描述方式，比如说现在这种描述方式到了以后过时的时候，咱就换下一个时代能接受的描述方式，再来一套不就得了吗？可以吧？ 再来一遍， 与时俱进。 嗯、行吧，到时候看看到底是哪边更好。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网购和今年双十一您打算不打算出手， 是 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嗯， 冯小顾说网购说起来还是很能控制住的 啊， 有需求才网购，否则不会网购的。 嗯， 像各个名目的购物节也不会凑热闹。总之我不是剁手党啊，我是理智的购物者。嗯， 不过说实话啊，要买那些东西啊，真是实用着急用的话，也等不到那一天啊、嗯、去卡着买。但是呢，真要是能等到那一天买的，估计也都是不怎么着急用，可买可不买的了。 博万博新说我是按需网购，一年下来花不了多少钱，省不了事儿。双十一从来没凑过热闹，商家肯定比卖家精啊。 对，商家比买家精 啊， 啊，对对对，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嗯， 不需要的买回来就是浪费。 是， 不过钱太多的人拉动一下啊，内需也是很值得赞扬的嘛。 那是花开说啊，就现在我这购物车就已经好几十件了、啊、 好几十件啊。 看情况结算、 啊、 我没预定任何商品啊，合适就买，不合适就算了。 嗯， 我是能控制自己的。 是，这个有需求，你要是赶上这个点儿，你比如说我想买空调啊，我一直忍着，我都忍过冬天，是夏天了，冬天这是我买一个， 物起痱子没？ 反正他要是你真需求，有需求你就买还行。你要是真是说，哎呦，哎呀，我要不然买两件短袖， 压箱底留着，等到明年春天能穿的时候，一看又过时了。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理性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网购，和今年双十一打算不打算出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西城的街头巷尾啊，最近出现了许多凹凸不平的金属指示牌 啊。 人家说这怎么凹凸不平呢？仔细一看，这是专门为盲人朋友设置的盲文公交站牌。 哦， 配合他统一上岗的还有一幅无障碍街道地图，再加上对周边环境的无障碍系统改造吧，如今据说在西城、 嗯、 盲人朋友日常的出行会越来越方便。据西城区无障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呢，说其实啊，无障碍设施服务的远不止，比如说残疾人、老人、小孩、病人、孕妇，就算是我们正常人，也需要更完善的无障碍出行设施。作为全国无障碍设施先进区，12五期间呢，其实西城也是承担了全市8个区域无障碍系统改造试点任务的一半。早在2013年，人家就对金融街啊4个试点区域的17条街道进行了无障碍设施，全面开展了现状调查，并且对特殊人群服务对象进行了需求统计。按说呢，这4个区域有些共同点，比如说人口稠密，覆盖的内容广，残疾人呐、老年人多，那么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说我们修复了人行步道啊，补充了缺失的盲道，增设了扶梯扶手和这个坡道标志， 多好。 哎，真是挺好，到时候据说行人在日常出行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便捷， 残疾朋友、老年人呐、这些特殊群体也将会受邀体验一下哈，并为他们这个关注他们的这种，比如说工程啊，或者一些什么服务啊，还可以出出自己的主意， 听听人家的意见， 哎，支招啊，点评都行。 嗯， 我觉得这事儿挺好啊，这个盲文的公交站牌。不过话我说回来了哈，您说按说我坐公交车次数也挺多的，我倒是赶上过几回盲人朋友坐公交车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不见，有可能他们认为光有一个盲文的站牌还不够，远远不够。包括北京的这盲道，我们节目里边也说了，设施有了，经常横那俩自行车，你说你这人盲人朋友怎么过去？是， 所以这个整个配套上来的监管啊，包括这些维护啊，都需要很多部门大家集体齐心协力哈，不能让人这个一开始好意和初衷后边打了折扣。是 吧，不光是部门的问题，咱普通人咱也得有这方面的意识，多伸把手，多去做一些有利于他们出行的事儿，别老把您那车想停就停在哪儿，前边什么盲道不管不顾，还有一些设施是人家俩电线杆子杵在那盲道上，这个人家盲人朋友过去也是非常的不合适，你都不知道那电线杆子是哪个部门立的，是吧？ 就是啊，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多为他们做点实事儿。 今年3月16号晚上啊，马来西亚的男子梅杰玲在王府井冠亚名表城啊这个某表店，拿那个仿真枪威胁店员，抢走了名表11块。 哎，这当时还是一个热门新闻。 就是啊， 对吧？ 北京市二分检呢以涉嫌抢劫罪对梅杰玲提起公诉，目前呢北京市二中院已经正式立案了。就在今年3月16号晚上7点多钟啊，梅杰玲就带着他那仿真手枪和约束带这些工具，来到了王府井这个名表店，威胁了肖某啊，这人的店员被威胁啊，而且呢，这个还拿出了仿真枪，抢走了11块名表，价值人民币300多万。夺手之后啊，他又用约束带将人店员的双手都给捆住，然后逃跑了。出了门呢，梅杰玲为了能够继续逃离，右手拿仿真枪想要拦截手表店附近的一辆金杯客车，可是他没有成功。然后啊，他又乘坐一辆出租车逃跑了。当天晚上7点半左右，警方就在金宝街东口将嫌疑人抓获，起获了全部赃物。由于啊，事发的时候正值晚高峰，梅杰玲被抓的地点呢，距离那个名表店直线距离仅仅有2公里左右。 当时不是大家都说吗？这个跑，您晚高峰你还能跑多远？ 跑，让你赌一阵姿势。 这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嫌疑人被抓了之后也交代，这不是因为手头拮据吗？这没钱了，才产生了抢劫的念头，于是才拿着黑色的塑料玩具枪到店铺实施抢劫。梅杰玲被抓之后啊，他的代理律师韩律师说啊，事发之后啊，他也从梅杰玲的亲属那儿了解到，梅杰玲的父亲呢，因为精神异常有提前退休的这样的情况，而他自己还有一双胞胎哥哥，也在2006年被诊断出患有相似的精神病症。 不是，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人家根据韩潇介绍啊，所以呀，梅杰玲申请了精神病鉴定。第一次精神鉴定结果显示正常， 你看 他本身有精神疾病家族史，但是根据他和自己家属说啊，因为交通事故造成这个头部撞击，所以经常头疼。就说有时候疼都直撞墙啊。律师说，我们已经再次提交了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此外呢，梅杰玲的家属啊也提交了他父亲和他双胞胎哥哥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医学诊断说明，但是没有被认可。这梅杰玲的家属反正总之就是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判处， 就是该有一些比如说法律规定的哈，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别什么事儿，哎呦不行，我得申请，我看看我是不是有精神病。 那这事儿不是你说有就得有的，一切都要按程序来。 对，要是能糊弄过去，这不是能减几年吗？关键能糊弄过去吗？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这事儿反正去年闹的是非常的热闹啊。今年我们也是看看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们节目呢也会随时为大家关注。今儿上午，顺义区的工商执法人员和警方一块儿到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叫寨新庄的地方，有一出租房，查抄了一处假酒窝点。别说嘿，这卖酒的地方不是做酒的地方，什么都做 啊， 什么二锅头啊，俩牌子的二锅头 啊， 五粮液啊，从二锅头到五粮液价格不等吧，什么都有。据线索人王先生说呀， 他关注这窝点有一段时间了。哎呦，这些作坊这个平时啊，你看有一些小油厂不知名的，经常上那儿进货来。 嗯， 王先生说，我为了不打草惊蛇，我没进院观看哈，只是接近门口的时候，我看看情况。还能闻见一股浓浓的酒味儿。 好了，这里边肯定是了。 哎呦，这个院子没任何酒厂的标志啊， 嗯， 我就怀疑有人跟那儿造假，所以呢，就向正规酒厂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因为要是没问题，干嘛遮遮掩掩的？ 对啊，大家也是费了一两分钟，这才把这院门给叫开。院门口的厢房啊，有成箱的二锅头酒，还有大量成捆的纸箱和空瓶儿。而在另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边，地上刚好有灌好的二锅头，还没来得及装箱呢。 嗯， 有一个简易压盖机在旁边立着，十多个白色的大塑料桶都是没有使用过的散装酒。执法人员也是从屋里边找出了承诺的标签啊，整个院子那全是酒味儿。在靠里的一个隐蔽的房间里边，执法人员还查到了7、8箱五粮液。而装五粮液的箱子上的文字却是某品牌灶具， 卖锅的。 哎呀，执法人员准备搬走五粮液的时候，还有一个自称是房东的男子上前阻拦。 嗯， 哎呦，这些酒是我们家里人从超市买的。 啊， 当工商人员、执法人员说要核对票据的时候，你有票据吗？ 啊， 这男的一言不发 了，拿不出来了吧？ 哎呀，旁边的女的，你赶紧搬， 编不下去了。 同样呢，这名自称房东的女子说，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是不知道这个房客呀在屋里边造假酒，房子的租金呢也非常便宜。这女的说了，说造假酒的人呐已经逃跑，不知道去哪儿了。记者了解了一下，上午10点半，执法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了登记，并且把上百箱假酒搬到了一辆货车上运走。对于一些不好搬的这个空酒瓶啊，执法人员现场都给砸碎了， 嗯， 以免被人利用之后再做假酒， 当场销毁。 哎，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所以你看，这不是快过节了吗？中国人也是逢年过节呀，都会有一些消耗白酒的习惯啊。 是， 但是买还得去正规渠道买。 而且现在这些大品牌的酒啊，尤其是这些知名商标，还有一些老字号，人防伪工作做的都特别好。所以大家伙儿，尤其是这个喝酒的这些消费者们啊，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防伪标志。这真的，它永远它假不了，假的它也真不了。 尤其是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小店儿哈， 你图便宜， 哎，有的时候还真得留神。 是。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网购，您平时愿意网购啊，还是愿意去实体店呢？今年的双十一您有没有出手的想法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网购哈。今年双十一，您打算不打算出手？ 嗯， 姚郎说买买买。啊，物欲很大嘛，当然看看钱包还是算了吧。 张晓辉说，哎，我不喜欢凑热闹，但是吧，这只要点进网页，这无论什么时候啊，有没有折扣，我就没有空手回来过的。 嗯， 我也该剁手，还发了一个滴着血的菜刀。 嗨，霞光说，儿子早打算买个手机，盼着双十一赶紧来呢，手机老死机都用不成了。孙女儿呢还吵着要能打电话的手表。 哎，是，现在有好多那个儿童手表啊，在五颜六色的， 啊， 然后那个质感啊，这个弹软弹软的，那种软软的橡胶，然后据说是能打电话， 哎， 还能定位，家长能监控。 谁花钱呢？ 哎呀，您二马不说了吗？听，这都是有钱人，我还没棉猴呢。大家继续互动着啊，我们接着给大家讲故事。涉嫌利用卫星定位偷车，并且使用喷雾器喷司机脸抢劫豪车。今天上午10点半啊，黑龙江男子杜某在海淀法院当庭受审。杜某被法警带上法庭，他呢是初中的文化程度，无业，还不到26岁 啊。 但是啊，这么年轻就曾经因为犯过盗窃罪而数次进宫，这已经不仅是几进宫了哈。 嗯， 他因为犯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于2006年被黑龙江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9年刑满释放，没过7个月，他又犯盗窃罪，被2010年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2011年刑满释放之后仍不知悔改，3年之后又涉嫌盗窃罪，在去年12月25号被黑龙江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又因为涉嫌抢劫罪，今年1月9号被海淀警方刑拘，2月4号被捕。这月底的26岁生日，这杜某啊又要在高墙里边过了。根据公诉机关当庭指控啊，2012年12月底，杜某伙同赵某、刘某预谋抢劫27岁的童先生出售的一辆拼装的无号牌路虎车。前年的1月10号10点多钟啊，赵某、刘某就假装说要买车，约童先生见面，然后啊使用喷雾器排除被害人童先生的反抗啊，强行窃取开车，就还拿喷雾器喷人家。根据这个被害司机讲述啊，他当时啊上车就被人用喷雾器喷了脸，有人还威胁说要扎死他，要他下车。此外啊，去年11月22号的半夜啊，这个杜某呢和同伙在黑龙江大庆的一个小区住宅楼下，也趁着四下无人啊，窃取了这个小区居民小周停放在这儿的一辆丰田红山越野车，经鉴定价值18万。但是啊，根据杜某的同伙更供述啊，杜某曾经让他们不花钱抢这辆车，并且从屋里拿出了一个他自己买的瓦斯罐，并且当场试了一下威力，结果把这些同伙熏得可是够呛啊。后来呢，杜某给他们两个，给他们这两个人啊，两个瓦斯罐，两把折叠刀，让他们啊叫你们就喷司机的脸。他们呢就找到了那个倒霉的车主童某嘛。当时啊试驾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用瓦斯罐喷司机的脸，另一个同伙呢就把司机蹬下了车，然后把车抢走了。我们没使刀，我们只使了瓦斯罐，你就是那个三四厘米高十多厘米那小罐， 还跟那儿掰着呢。 公诉人认为啊，杜某呢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对其以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杜某呢曾经因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行刑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犯，那就属于累犯，应该从重处罚。 嗯， 反正截至目前为止啊，这法庭的审理呢还在继续着。 照着这26岁的经历，这个很丰富啊，但是没做什么好事。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件审理结束之后，他你说他进去之后他还能反省吗？ 这问题别问我、 啊、 问问他吧。 所以这个事儿问他，估计他也不会说真话、啊、 你说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矫正呢？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心理上出什么问题了。 反正遇见这样的事儿也没辙啊，也是希望人家管教民警能多费费心吧。昨天下午1点多，东城区正义路南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伤的女子被紧急送往医院，还行，离同仁医院相对来说近一些，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这个事发的地点呢，在前门东大街和正义路交叉路口。目击者说，当时有一个中年女子啊，骑着这个电动车由南向北行驶，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红色的轿车发生了碰撞。哎呀，记者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交警正在勘察现场，肇事司机正在做笔录，被撞烂的电动车躺在原地，已经面目全非了、 哎、 可见当时的这个力量有多大、啊、 速度得有多快。 哎呀，红色的轿车和电动车离得不远，轿车的前风挡玻璃凹进去一大坑，车灯也被撞碎了， 轿车都被撞成这样。 旁边一大妈说，哎呦，那一幕真是吓着我了啊！当时这电动车的速度忒快，骑得非常快，结果呢那骑车的女的啊，直接就被撞得飞起来，头一下就撞在挡风玻璃上了，看样子伤得够呛啊！现在想起来，我这心还砰砰砰砰砰跳。 你说那车都撞成那样，那人得啥样啊？ 哎、随后呢，记者伤者被送往了同仁医院、 嗯。 记者不是也跟着去医院问问情况吗？ 是。 伤者的家属说医生说呀，这个撞得比较严重啊，造成了脑损伤，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还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等记者离开的时候，这伤者依然处于这个昏迷状态。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路上有一些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的没声第一，骑得特别快，就是他对于很多的路口的危险，因为他也没学过交规，他可能他也不知道这路面上到底是不是应该拐弯让直行啊，路面红灯我是不是应该停下啊，这些好像都特别的淡漠。 对，我觉得这绝对不能成为开脱的理由啊，因为最后付出代价的一定是您自己的生命安全、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啊，真的就是您千万别觉得骑电动车您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了哈，那可不是啊，您还是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所以别跟机动车抢道，您该上哪骑、 哎、 上哪骑，一定要控制车速，是吧？ 可能就当时打小也没这习惯，那时候 时候想怎么骑怎么骑，在家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哈。 那这学费交的可是太高了吧。 是，还是希望大家多遵守交通安全，别太着急哈。 是， 就算您送货着急回家，该等还得等等。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事儿啊，是新鲜的热乎的冒着热气儿呢。 怎么了这个？ 根据这个某微博上著名的博主啊，这北京人不知道北京事儿的微博啊，说中午在国贸吃完饭出来，我瞧见了这个，发了一张图片啊，说那个斯巴达勇士被抓还没多久的事儿吧，你说说这真豁得出去啊。 这斯巴达勇士我们节目里边说过，有一帮老外 啊， 穿着那些 男老外 啊，穿着斯巴达勇士的衣服。 什么衣服呀、 啊、 那就是绑了几根绳， 就是光着膀子， 那就身上就是绑了几根绳、 嗯、是吧。然后再他反正是做一个营销，沿着马路走， 重点就是有一大帮哈、 啊、 当时男老外。这今天这事儿呢、嗯、这照片是这么画的 啊，画的 就这么拍的 啊 就是一群姑娘，身上也是差不多就是几根绳 啊 啊。然后这据说啊，那个是某商家的营销方式，这姑娘的身体上还被印上了商家的二维码， 扫码啊。 对，然后呢也据现场的知情人士说啊，还跟这些这个姑娘打听了一下，他们都是模特 啊。 这据说接这活儿一天1000块钱，今天这气温，这姑娘身上就穿几根绳，冷不冷咱再说啊，爹妈会不会心疼，但是作为我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看起来还是觉得有点有伤风化。 要钱不要脸， 哎，我 一天1000块钱倒是不低啊，但是真是为了要这钱您穿成那样，还不如不穿就出来，太丢人了， 有点过。 是，所以我觉得真得好好管。据说上回那斯巴达是警察叔叔管了，这回警察叔叔管没管？ 那个把他们都带走了、 哦、 上回那个斯巴达那都是外国模特，今天这回这都是亚洲面孔的，这个东方人是不是咱国内的不知道，但是都是姑娘 是吧、哦、姑娘咱得有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咱得有点脸， 这姑娘 对吧， 姑娘的样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估计有很多人也看了这张照片了哈，您也可以趁着我们节目没结束还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 嗯， 说到这个买东西哈，纳和牙说了，我的经验是下手前得提醒自己，第一，买的没有卖的精，这个明将暗长的事儿一律得拉黑， 那要是这么拉黑的话那没剩几家了、 啊、第二呢，叫货比三家、 啊、 一定得缜密分析，第三，眼不见心不烦，及时清理购物车。当然最有效的就是没事和家里人念叨念叨 啊， 比如我妈， 嗯， 一听说我又要买什么了，哎呀那苦口婆心确实有点作用。 这还据说嘛，说那个有那个爹妈不太能理解的那个消费的时候，那个就跟男朋友说说，这个男朋友好像就没法跟女朋友说，因为女朋友比男朋友还能花钱呢 啊，就是意思就是女人都是花钱的魔鬼。 没有，也不是自己赚钱的话、 啊、 花点就花点呗。 嗨，福小姑说网购说起来还是能够控制住的、 嗯、 啊，这刚才说过了哈，就是理智的才买、啊、 小骆驼九九说网购那是时代的象征、 啊、 自然会加入的、 哦、 我现在很多东西都在网上买啊、 嗯、 大到打印机照相机急的，小到那孩子学习用具啊、 嗯、 书本衣物哈，最近我就买了700多块钱东西。 可 但是啊，双十一不想去凑热闹，特别是交定金的、 嗯、 更不能买，就怕上当受骗。 其实是这样哈，有的时候网购还挺方便的，因为你节省了逛商场的时间、 哎、 啊，停车费也不少钱呢。有些时候买的很明确，比如说某品牌的某件东西、 嗯、 你商场买就是那个东西，你直接在网上买还省时间，省人家直接给送家门里了。 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姑娘来说还省力气呢，人家成箱的矿泉水或特别沉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人家直接送货上门，都不用你自己往上扛。 据说现在实体超市都受到一些冲击，网上都有超市了，卖大米卖油都直接可以送家里边， 恨不得卫生纸都从网上买， 那早就可以买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要是真需要您就大可不必啊纠结，但是如果不需要的话，还是劝您三思而后行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间。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